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北京music radio，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 改变生活， 改变。从每周一小时开始，每周日晚九点，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北京时间21:01，欢迎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于云。今晚我们来回顾一场特别的音乐会——国家大剧院2018国际打击乐节开幕式音乐会。那么这场演出呢，是由国家大剧院的音乐艺术总监、著名指挥家吕嘉执棒，打击乐节的艺术总监、打击乐演奏家李彪携手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共同带来的，敲击出夏末最动感的狂想节奏。首先我们听到的就是约瑟夫·施万特纳的作品《打击乐与管弦乐团协奏曲》。这是打击乐节开幕式音乐会的开场曲。在古典乐林当中呢，打击乐以光怪陆离、色彩缤纷的形象始终吸引着大家的目光。为此呢，国家大剧院早在2010年就创办了打击乐音乐节，每2年举办一次，每次呢都会邀请全球顶级的打击乐家们汇聚在这里，集中为观众们带来高水准又创意十足的打击乐盛宴。8月17号呢，正好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的七夕节，在那个充满爱意的日子里，国家大剧院2018国际打击乐节拉开了帷幕。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开幕式音乐会的精彩回顾。打击乐的音响也能如此的丰富， 施万特纳呢是一位受多种现代音乐风格影响的美国的作曲家，他的这部作品打击乐与管弦乐队的协奏曲呢，融合了法国的印象派、非洲元素和极简主义等风格，并且呢延续了他的作品当中那种一贯的戏剧性和哲理性，这也是施万特纳上演率最高的作品了。这首约瑟夫·施万特纳的作品《打击乐与管弦乐队协奏曲》由打击乐演奏家李彪主奏，在音乐的激情之处，李彪在舞台的中央以出神入化的技法演绎出颤音琴、响板、水锣等打击乐器，带给大家非凡的视听震撼。8月17号的演出当中，音乐家们以娴熟的演奏技巧，让热情澎湃的打击乐和色彩斑斓的管弦乐融合在一起，相得益彰，并以重复又富于变化、简约却又气势磅礴的感觉，向人们证实了打击乐的无限的潜力和它的不可思议。 一曲末尾，打击演奏家李彪来了一段独奏华彩乐段，高超的炫技使音乐逐渐达到高潮，听得全场观众是热血沸腾。 2018年国际打爵节今天的开幕音乐会，所以在这里呢，我再为大家加演一首作品。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做《吉伯特的布鲁斯》。 音乐会的上半场，约瑟夫·施曼特纳的作品打击乐与管弦乐队协奏曲之后，李彪又带来了这首吉伯特的布鲁斯。8月17号的打击乐节开幕式音乐会上，李彪和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强强联手，让灵动百变的打击乐和典雅温柔的弦乐上演了一次正面的交锋。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上半场的曲目，那么音乐会的下半场呢，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在吕嘉的引领下，为观众传神地演绎了斯特拉文斯基的舞剧音乐《火鸟》。乐团在带有弱音器的低音弦乐器奏出的一段阴暗的旋律下，把观众带入了这个远古的俄罗斯神话当中。 在芭蕾舞剧当中呢，向来就有红鸟和白鸟的说法。其中呢，白鸟指的就是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而红鸟呢，说的就是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作品的故事呢，取自于一个俄罗斯的神话，说的是年轻的王子伊凡深夜在林中徘徊，凭一丝红光见火鸟在岩树上啄金果，火鸟躲闪不及，被伊凡抓住了。火鸟求他放了他，愿送一根火红的羽毛作为需要帮助时必来相助的信物。于是伊凡便把这美丽的火鸟放归自由。是斯特拉文斯基的舞剧音乐《火鸟》。《火鸟》作为作曲家的第一部芭蕾舞剧，配器新颖丰富，具有浓郁的俄罗斯风格和明显的东方色彩。 多变的色彩、狂烈的节奏和热情为听者铺展出一幅神秘的画卷。今晚担任主奏的打击乐家李彪是世界音乐舞台上为数不多的全职打击乐音乐会独奏家，被称为是世界范围里的当代最优秀的打击乐独奏家之一。打击乐家李彪出生在南京，他五岁呢就开始学习音乐了。1982年进入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学习打击乐器。1988年毕业的时候呢，作为中国第一位公派打击乐学生，被文化部选送到莫斯科柴可夫斯基国立音乐学院学习。毕业的时候获得俄罗斯国家一级音乐硕士文凭。1995年，他又获得德国国家文化基金会奖学金，并在慕尼黑国立音乐学院完成了大师文凭。他是第一位在国际音乐比赛当中获奖的华人打击乐演奏家。是斯拉文斯基的舞剧音乐《火鸟》，这是8月17号国家大剧院的打击乐节开幕式音乐会下半场的音乐。

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饭店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威尼斯电影节的情况。历时三天的第75届威尼斯电影节聚焦中国活动9月1号落下帷幕。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总经理苗小天在论坛上介绍了中外合拍片在中国的广阔市场前景以及中意合作的成果。他说，尽管当前合拍电影数量不多，但是票房表现强劲，影片质量也较好。中国迄今已和21个国家签署了合拍协议，中外合拍片已经进入了平稳增长阶段。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已和意大利合作伙伴完成了一部纪录片的拍摄，另外有三部合拍电影正在设置中。腾讯、爱奇艺和1905电影网等业界代表也就海外投资、人员合作和互联网放映渠道等问题介绍了中国最新发展状况，为开拓中意合作提供建议。威尼斯电影节聚焦中国活动今年已经是第三次举办了。再来看影片《劲敌》在威尼斯举行了全球首映，该片入围第75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将全力角逐金狮奖。影片由法国作家兼导演大卫·奥霍芬编剧指导。奥霍芬虽然以往作品不多，但都成绩斐然。他的前两部长片《我们再次聚会》和《远离人际》分别入选戛纳和威尼斯。这次凭借《劲敌》再次入围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影片，可见导演指导作品的精良度和品质性深受国际电影节的青睐。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感悟艺术，提升品味，收获快乐。改变从这里开始，从每周一小时开始。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让艺术改变生活。 这里是让艺术改变生活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于云。刚刚呢，我们回顾了国家大剧院8月17号的打击乐节开幕式音乐会，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晚上国家大剧院正在上演的精彩演出。此刻国家大剧院戏剧场里正在上演的是贝里尼的歌剧《梦游女》。这部歌剧《梦游女》是贝里尼的代表作。贝里尼一生一共创作了11部歌剧，其中的这部《梦游女》和《诺尔玛》《清教徒》这三部歌剧最有名了。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梦游女》当中的唱段：“亲爱的伙伴，你是我的朋友。”旋律宽广悠长，带有一丝忧伤。拱形的音乐线条，华丽的花腔乐句蕴藏着一种内在的动力，不仅使音乐和戏剧紧密相连，而且还突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这精美悠长的旋律，灵活自如的花腔，刻画出了女主人公阿米娜内心的忧郁悲哀，表现出少女的青春和纯真的情感，听上去美轮美奂。 刻国家大剧院的戏剧场中回荡着就是这样优美婉转的旋律，而音乐厅里呢则是另外的一种激昂的曲风了。今晚音乐厅上演的是贝多芬的第八交响曲和俄罗斯艺术歌曲。此刻呢，音乐会的上半场已经结束了，下半场正在演奏的就是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贝多芬的作品第八交响曲。今晚的这场音乐会呢，是由中央歌剧院管弦乐团演奏的，是2018年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的一场纪念演出，中央歌剧院名家经典音乐会。担纲指挥的是史特凡·马尔采夫，这是一位德国著名的指挥家，曾经在北德国立剧院任职13年。2001年到2015年，马尔采夫在新勃兰登堡爱乐团担任首席总监和首席指挥，他被誉为新勃兰登堡的古典音乐奇迹。作为指挥家，马尔采夫执棒的作品涉猎非常的广泛，几乎涉及了所有20、21世纪的浪漫主义、古典主义的音乐作品。加上他对流行音乐和爵士音乐的熟练掌握，使得他能够在指挥风格跨度巨大的作品之间游刃有余，大量的歌剧、芭蕾、音乐剧等演出现场都有他精湛细腻的指挥。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马尔采夫指挥中央歌剧院管弦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的第八交响曲。 今晚的这位指挥马尔采夫不仅是一位指挥家，也是一位作曲家。马尔采夫曾经创作了大量的交响乐、室内乐和歌剧作品，同时呢，他还会演奏单簧管和钢琴，这也激发了他创作并参演了多场爵士音乐会。在2003年，他创立了新勃兰登堡国际青年交响乐节。2015年，马尔采夫在德国创立了致力于音乐启蒙和普及的一家文化公司，他创作的音乐绘本《听小蜗牛爱马》，如果没有你，世界的美丽就少了一半。2018年在中德两国出版，并由西区爱乐乐团曾经在国家大剧院首演。 品味，收获快乐，改变从这里开始，从每周一小时开始，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让艺术改变生活。 嘿，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听鼎有之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北京时间21:45，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于云。刚刚呢，我们说完了今晚的两场演出，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大剧院近期节目单上的另外一场非常值得关注的演出，那就是来自瑞士的日内瓦大剧院芭蕾舞团带来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它的演出时间是9月11号到12号。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这部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的音乐《阳台场景》。9月11号将来国家大剧院演出的这支瑞士的日内瓦大剧院芭蕾舞团是一支非常古老的芭蕾舞团，它创办于19世纪初期，最初呢坐落于巴斯泰，后来发展成了如今的日内瓦大剧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内瓦大剧院芭蕾舞团编排了大量的群舞、双人舞和歌剧的伴舞。1951年，日内瓦大剧院不幸毁于一场大火，之后又重新兴建。重建之后的大剧院呢，被20世纪最伟大的芭蕾大师之一莫里斯·贝雅接手，舞团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9月11号到12号将上演的这部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讲的是一个爱与恨的故事，一个家族被两个敌对派系的斗争所摧毁，两个不同的家族成了残酷的对手，不为其他，只为世仇。这是一部著名的莎士比亚悲剧，这样的悲剧至今依然在上演。所以呢，日内瓦大剧院的版本没有给这个故事安排到一个具体的年代，布景和舞美也保持着无年代的特点，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现在、过去和将来的任何一个地方。舞台上有一种充满油画般质感的美。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为罗密欧与朱丽叶写下了无比瑰丽的音乐，当舞者跟着音乐相遇的时候，便带给我们一种充满激情的震撼。舞者全身心地投入到音乐的温柔和狂怒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节奏的律动。 到这里，今晚的国家大剧院节目也即将和您说再会了。今晚我们回顾的是国家大剧院打击乐节开幕式音乐会，并为您介绍了今晚大剧院的正在上演的两场演出，以及9月11号日内瓦大剧院芭蕾舞团带来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节目的最后再为您带来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的《清晨舞曲》，由铜管乐队演奏。我是云云，感谢您的收听，下周日晚上9点继续为您介绍大剧院近期的演出安排，祝您周末快乐。 一名出租车司机不违章守交规、礼让斑马线是我应该做的。 作为文明引导员，我每天引导大家自觉排队，咱得当好东道主。 北京人要有北京话，外出咱绿色出行，房前屋后咱打扫干净，家门口的盛会咱不能跌份儿。 首都文明办倡导广大市民朋友从身边小事做起，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助力添彩。 走了那么多地方，最远的月亮还是家的方向。中秋节回不了家，让桃花溪把美丽和健康带给他。中秋送礼，送桃花溪阿胶糕，桃花溪吃出来的美丽。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